我们以前都开玩笑说，对吧？无论是设计师也好，还是开发也好，彰显自己个性的时候呢，你不是做 to do list， 就是做一个日历，就是做一个 天气， 对吧？哎，就是这些东西。 嗯、 但是 clean 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妖艳贱货。 嗯，总结的好，我又可以写到我们的首页的 quotes 里面了。clean 就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妖艳贱货。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在这样的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坚持住了两周更新一期的节奏。 不要说的太难，我上一期还没剪完呢，我最近又开始沉迷那个 啊，我这么说就是为了给你压力。 哎，上次被你刺激说那个旷野之息进度太慢之后，我又开始沉迷。 最近打到哪里了？ 我已经不追求进度了，我现在沉迷在烧饭之中。 哦，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s、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推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架了安妮微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你负责忙，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然后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全新设计的安妮微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 anyway.meetup 线下活动的入场券一张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以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 X 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你结尾时候提到的我们的宗旨，对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slogan， 对吧？ 哎， 但我觉得你全新撰写的那个最开头念的那个版本，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在各大平台把它作为我们的 slogan。 可以啊。 但我觉得因为那句话其实一方面更贴近我们现在的状态，另外一方面传送度挺高的，有很多，我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包括评论包括其他的时候提到的时候会写下这句话，虽然有些可能比如说干货湿货潮货有点次序搞错，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传送度不错。嗯 嗯，好，没问题，谢谢老板。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对吧， 嗯， 都有一个原点，我觉得我们那个原点是做的特别到位的。 什么原点？ 就是本台的这个台名是起的特别的好，叫 Anyway。 哎，说到这个台名哦，我跟大家透露一个我自己的小九九啊。 哎， 这个九我以前应该也没有跟李阳聊过这个事情。 哎，你让我这个做好，对吧，心理建设一下。好，你可以说了。 首先我也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好。 嗯， 不管是前期还是就刚开始还是现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好在哪里呢？一方面它没有定死在说哎呀什么 UI 啊什么 icon 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哎，我最讨厌那个东西了。 哎，对对对，你像我的昵称叫什么 icon mu， 对吧，这种东西最讨厌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也没有拘泥于一种格式，放眼望去，对吧，你看很多在 iTunes 上面的中文播客打打打打打打打打都是四个字的，对不对， 嗯， 连 logo 都是那个出奇的一致， 嗯， 你黑体来我宋体，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非常的整齐一致，对不对， 嗯， 只有我们触手向四面八方延伸，非常的与众不同，对吧。那我先说说我的小九九啊。大家知道虽然我在各种途径各种平台都在那边开玩笑说那个我跟李阳是我是有 97% 股份，李阳只有 3% 股份的，对吧，但其实我这只是我的玩笑， 其实是相反的， 就 是看破不说破。 我觉得李阳虽然在物流啊、客服啊、写网站啊，然后以及其他等等一系列方面上的贡献是不如我，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他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贡献是很难用一些怎么讲，很难用数字去衡量的。比如说文案这个事情，关于我们这个播客叫什么名字，其实我到底有我，其实我自己我也忘了我有没有跟你提过我自己当时想的一个名字。 哦， 嗯， 什么名字？ 我当时、 啊、让我猜猜、 哎、你猜一猜 Podcast Sync 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对的， 我操还对啊 听我说是这样的、我当时博客不是叫图月志嘛， 嗯， 我当时想就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改成一个跟博客有关的一个名字， 嗯， 比如说图月谈啊，图月聊啊，类似于这种东西的嘛。我应该没有跟你提过这些吧， 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 啊、对吧、 哦、 但是我觉得你拉一个人合伙做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名字 branding 叫成你自己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另一个人的积极性是有非常大的打击的。尽管我觉得可能从当时那个角度来讲，从 branding 的角度来讲，它有一定的基础，它可能会传播的更广一点，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当时没有提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名字。 其实啊，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 嗯、 我倒不介意说、嗯、我倒不介意说比如说我们有一笔遗产对吧、哎、我们就直接继承这笔遗产，这个我一点都不介意、 嗯 哎、唯一介意的就是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嗯、好，回过来回过来，哎，终于又了却我一桩那个压在我心底里很久的一块小石头啊！ 其实本期节目一开始聊这么多这个你尘封的往事，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目的的，或者说跟本期节目的就说某一些东西其实是暗暗的又相契着的。 对，是的，嗯，我刚才提到我之前的博客名字叫土月志嘛，在过去的2019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更新，基本上已经荒废了。然后包括我自己的个人作品及在线网站。不瞒大家说，我之前自己规划的个人网站会比这个至少更酷炫一点吧。但是为什么上了这么草率、这么简单、平铺直叙的一个版本呢？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是为了接一个项目，必须得要更新一下个人网站了。那时间又来不及，所以我就只能上线了这样一个版本。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吧，这个版本就到现在都没有再换过，非常的可惜。虽然自己的网站都荒废了，对吧？但是呢，毕竟这么些年来，我把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的播客上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心也不虚聊这个话题，对吧？ 嗯， 那反正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之前谈到过的一个话题。那一期节目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我跟你一样做播客时间也有这么几年了嘛。对于比如说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标题，或者说一个内容，会有多少人听，会有哪些人会可能更关注一点，其实我们还是有些小心得的，对不对？ 有，但是好像、嗯、就是也没有单纯的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说去做一些， 对、你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可能更传得火一点，但其实那并不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这么去做，对不对？ 对，一种价值观吧。 对，是的 吧、 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包括选题的时候我跟你要每次都会说，比如说啊，太干的选题太长了太多了，那我们就要调整一下，然后前一阵、水的选题太多了，那么又要再回过来一下，说对不对？说回这个当时那个选题啊，其实那一期节目在之前时期之后时期那一段播放量是非常高的， 嗯， 也不是说非常高，应该是比前后几期节目当时要高的，明显要高的， 嗯，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一个标题。你看我们的标题，有些人会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们就这种风格嘛，对吧？我们大部分的标题可能你看第一眼并不一定知道是讲什么内容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们讲个人网站那一集的标题非常的平铺直叙嘛，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跟每个人利益是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不管你有没有作品集，想不想做作品集，其实这都是可以一个聊或者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对吧、 嗯、 所以说当时那个话题还是播放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其实在那一集的听众反馈里面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诶，你们两个人聊了半天好像还是没有聊我到底要不要做个人网站，就是没有一个结论，对吧？ 就这么说，你要不要做个人网站我哪知道 对对对，有，这也是我们一贯的风格，就是我们希望是给大家一个 open 的一个话题，对吧？但是结论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啊， 我们是给不出来。 不要说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都每天都在变，对不对？ 对，又正好最近Leon开始重拾起了他自己的那个旧的网站，又开始改吧起来了，所以呢， 好消息，好消息。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坏消息。 前天晚上，我终于把这个皮肤全都搞定了 啊！你已经搞定了 啊？ 这么快、 啊？ 没有，我当时是一看李阳在问我，哎，李阳在跟我说，哎呀 ，Flex 布局怎么这么香啊？然后什么这个 SVG 这个 pattern 怎么在 Safari 上面显示不了？我想完蛋了，我的插画又没有了。 你的插画对吧？都在我的 iPad Pro 上面，草稿都已经画好了。 不谈， 刚刚说到哪里？刚刚说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接着上次那个，也不能叫接着，而是就着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聊一聊吧。 哎，反正有隔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可能我们自己想法也有改变，所以想再来跟大家就是， 反正我也忘了上次聊什么了。 你这么说叫我怎么接，对不对？啊，本来我也不知道，我还指望着说，哎，你的记性比较好。 不会承认我刚刚那个在放音乐期间又回去偷看一下之前讲的那些内容了。 本期节目的这个正题开始之前，对吧？我想代表，对吧？我相信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个人网站，你的博客，图月志，这个 Icon Moon， 这个名字的来历到底是什么？ 哦，我上次回答过这个问题吗？ 我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的域名，这源自于我小时候非常傻的一个举动， 看美少女战士跟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没有，我这个故事远得很，还没到月亮这一集呢。我在高中还是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想把个人网站好好搞起来的时候，我去注册域名了嘛。那当时有两个域名摆在我的面前，结结音点 com， 结结音点 cn， 这两个都是 available 的，然后点 cn 便宜了十几块。 哦，这个故事我听过。 你听过是吧？ 我听过， 就便宜了十几块，还是二十几块。然后当时还是一个穷酸学生的我，选择了他妈的点 cn。 这个时候啊，对吧？你这个 BGM 配上那个功夫里面那段。 我就选择了点 cn。其实当时的网站的访问量还是可以的，甚至比我后面几乎所有的时期都要好。那会儿正好是博客的黄金年代，正当我想继续大展宏图之际，国家出台了一条规定吧， 要备案。 也不是备案，他是说， 我记得当时好像点 CN 的网站备案是特别麻烦的， 对，他必须得要公司才能备案。有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啊，什么乱七八糟那套东西，就是你要真的是一个企业才能去注册这个域名。然后我就嗝屁了，想过找一些朋友，但是毕竟我那个时候是个大学生，认识的朋友也有限，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我尝试一下，没有成功之后，因为毕竟确实这个东西给出去的不是简单帮一个忙嘛，对吧？我也非常理解那些朋友，这步路走不成功之后，那我只能去那个重新想一个名称了嘛。包括那个时候结结音点 com 其实也被人家注册了，然后我当时还去问过人家这个多少钱，他回答我是2800美刀还是多少， 就是被那种域名商囤域名的人买走了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的。不过你们听众们现在不要想着去抢注了，因为后面几年我把它给抢回来了，因为那个注册商不知道倒闭还是什么，他没有再续那个域名，然后把它给买回来了。然后我就只好再去想一个域名了嘛。就想着用我自己也吐槽过的这种形式，就是用 icon 啊或者 UI 啊这种去拼一个什么东西嘛。那我拼了很多其实都没有，而且我当时是有点心里有点慌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是非点 com 不要了。然后我又想一个有点价值的域名，就是有点能够比较常见的单词的一个域名。 而且不能长，对吧？ 不能长，对。所以就选 icon moon 嘛。 这个就说明，对吧？冥冥之中有一些无形的力量。 说到这个 icon moon， 我觉得也是挺逗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在几年之前有一个 web font 的一个平台。现在大家做 web font 那个 font 或者叫 font icon 吧，第一想到的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 font icon 那个平台嘛，对吧？它可以你自己上传一套东西，然后它帮你生成一个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但在这个东西之前，好多年之前，其实国外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服务，它叫 ICO Moon， 它他妈的比我少一个 N， 你知道吧？而且它是 ICO Moon .net， 一开始啊是点 net， 后来它又注册了点 com。我当时很郁闷呀，因为、 我还以为说这样的话你的网站经常会过来一些便宜流量。 它也没流量大到那种程度，对于我来说，我也不是希望要白白的这种乱七八糟垃圾流量的，对吧？ 但我觉得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那他 logo 也跟我很像呀。我回去找一找，这个服务可能现在还在呢，我现在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一个方舱 icon 的一个平台。确实，其实他做的是挺不错的。 哎，说到这个， 著名程度明显要比我高好多。 说到这个 icon font 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找个机会聊一聊，就说 icon font 这东西我拿手啊，你现在敢聊这个我都可以啊。 或者以及说 SVG 格式的 icon 这东西我也拿手啊。 下一期， 下一期选题有了。前面聊到哪了啊？前面聊到我这个名字嘛。所以其实现在我的头像为什么是个像月亮的图呀，也是因为这个嘛，对吧？然后图月志这个中文名字也是 icon 跟 mood 的中文翻译的第一个字嘛，非常的直白。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一直不厌其烦提到的一个非常无聊的理科生跟一个不那么理科生的李昂同学的就是思路的差异，对吧？像我这种思路， 哎，你是理科生，我就什么生都不生了吗？ 因为我觉得你背景比较复合，用文科生啊或者其他一些对你有来形容你，我觉得有点亏啊，你觉得是不是？ 行吧， 从我这个名字回来啊，我先说说我最近的一些感想啊。因为我真的是从这个博客的黄金年代长过来的，那个时候随便什么人都是写博客，没有公众号这种东西的，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啊。 怎么叫很奇怪？ 这两年你也说了，公众号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我们不去说它。我们就说搜索引擎。 然后呢， 就我刚开始搞自己博客的时候， Google 才出来没几年。所以在国内的话，其实这个搜索引擎或者说基于搜索引擎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站 SEO 优化什么的，对我们这种小屁孩来说根本就不是不了解的东西，没有概念的。然后呢，哎，很奇怪，博客挂上去，没几天就有很多人来访问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就那个时候就会让你产生非常直接的互联网真伟大，互联网的概念的这样的这种感受。现在反而是 对 没那么强烈。 是的，你这么一说确实 flashback 了，回去想了一些以前的那种感受。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网站上会互相交换链接啊，对吧？每个个人站长经常会关注自己的 page rank PR 值嘛，是一个零到十还是几的一个数值嘛，对吧？ 那个时候都会去做一个这个 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面的 landing page，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放在最底下。 对，说到 landing page，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那个时候的特有的一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landing page 啊，因为很多听众其实都吐槽我们说经常有一些词英文单词然后可能很自然的就说出来，但是其实没有解释啊。landing page 其实 不是我们不想解释，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现在意义上的 landing page 或者说广义上的 landing page， 它其实就是指网站的进来之后的首页，对不对？ 对， 也不仅仅网站，有可能是某个专题或者其他的东西进来的一个首页。但反正它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进来的时候第一次映入用户眼帘的这个页。但我从那个时代过来，我知道李昂指的那个狭义的 landing page 指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比如说我当年那个博客整体的看文章的落地页啊，或者说列表页啊，跟现在博客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直接访问我这个域名，比如说节节一点 cn， 进来的不是这个页面， 对， 而是有一个空白的页面。有个空白的页面，它是什么内容都没有，当中就一个按钮放着我的 logo。到时候可以贴一些我之前自己做的那些 landing page 这样的一个截图给大家看啊。然后在这个 landing page 上其实是各家都会有自己的发挥空间的。 我当年是沉迷于做这个 比如说中二时候的我，高中时候做过一个 3D 的我的 logo 在那边转，对吧？然后后面还做过一个我还做过一个 flash 版本的一个 landing page。当中也是我的一个 logo， 下面有一个 enter， 进入这样的一个按钮。但是呢你鼠标悬浮上去，鼠标旁边会显示一个时间。当时怎么处理这个时间的显示，我就在 flash 里面也写了很长时间了，甚至包括我在这里放过一个 Google AdSense 的广告。这个是我人生赚的第一桶金。其实网站里面内页里面其他什么地方，我觉得内页我一直下不去这个手放这种广告。但是在侧边栏啊，头网站的头部啊放这些广告，其实它点击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在 landing page 上加这个东西，它的点击率是可以的。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天一美刀， Google AdSense 当时是好像是100美刀开始可以发支票给你，那是我赚的人生第一桶金。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在这种地方上发挥自己的创意啊，或者说折腾的那种劲儿，对吧？想想还挺怀念的。 就回想起来，可能我认识国内的跟我的同行的这些人们，至少前一百位，都是在那个年代通过大家互相交换网站连接认识的，继而在某一些因缘巧合下面见到了真人， 对不起啊，我们两个照例是很容易怀旧，对不对？回到主题啊，我其实是有点。尤其是最近啊，我非常怀念当年那个年代。每个时代的人折腾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那你先说说你的保留意见吧。 我觉得就说展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内核差不多。或许这么说吧，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身在那个时代。所以呢，其实我们能折腾的东西反而比现在更多一些。 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也折腾，那个时候也折腾，都折腾的。但是我比较怀念当时的折腾，我是在内容围绕着内容进行折腾。 我还以为说当时折腾的时候没老婆管着呢。 哎呀，但我觉得现在的折腾这个范围更广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当时折腾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它的主题，比如说网站内容那些各种样式应该怎么设计，它正文用什么字体，对不对？就这些东西，虽然它可能有些东西是比较表象的表面层的东西，但我觉得它是阅读体验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个人博客那个年代，对不对？它体现的是你的一种性格，体现的是你自己的特质，对吧？所以说哪怕它改的是网站，但我认为我是在改善用户的一个阅读体验。当然可能我觉得我并不是为了让他阅读的更快或者说更爽，也有可能是我想要在旁边加入一些情感化的一些什么的东西，但总体来说是我要整个阅读体验的。但是除此之外其他那些内容，我觉得我好像我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折腾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像今天折腾的可以折腾的东西太多了。当年如果你是一个网络介于网络小白跟网络专家之间这样的一个人物，想要去写一些博客，换一句话说就是你想要去折腾，但其实你折腾的能力没那么强的，技术能力没这么强的那个人，那你基本上没有第二个选择，你就是装一个 WordPress， 然后去尝试各种主题，对不对？但是今天感觉又进入到了一种战国时代，你知道吗？可以选的平台非常的多，哪怕你的技术能力是中等的，你也可以选择非常非常多的平台来折腾。但是我感觉所有的这些折腾，其实至少从我比较浅薄的体验来讲啊，就是它有可能比以前的工作流更通顺了。举个例子，比如说 Notion 最近推出的那些功能，让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文档迅速的变成一个网站，这个工作流可能对你来说是更简化了，但其实你需要打通的东西反而更多了。就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买一个空间，对吧，然后交个钱，然后把 WordPress 上传上去，然后一路点 Next 就装完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爽快的改主题啊，写文章了，对不对？但现在就连你选一下你的技术选型一个什么平台，我觉得就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决定了。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折腾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啊。那我们说的维度不太一样。 对对对，说的维度不太一样。 这么说吧，就说最近我想重启我的这个个人网站，最大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说，前段时间我在给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项目去要给他搭一个承载相关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时呢找了半天，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案都去看了一下，觉得说从我自己可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最方便的还是搭个 WordPress。然后呢，哎，就基于此，然后就试用了一下 WordPress 这边，应该是5.0之后的新的这样的一个 feature 是吧？它所谓的哎，古腾堡编辑器，就爱上它了，就觉得古腾堡编辑器什么意思呢？其实哎，刚才杰杰有提到有一个产品叫 Notion 的话，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模块化的定义，它里面的那些就是你编辑内容的这些组件。其实古腾堡编辑器跟它异曲同工，比较相似，或者说就可能就是来自于 Notion 的灵感。就为什么会觉得古腾堡编辑器这个东西这么有意思啊？我觉得它跟 Notion 不同，它叫古腾堡，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意义上面的话，它真的是实践了它这个名字。 他为这个就是网页端的这个、嗯、这个内容排版做了一些事情的， 嗯， 让我觉得在网页上写东西或者说沉淀内容变成了一件好像也挺快乐的事情， 嗯 啊、它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去达到以前你需要一些前端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才能做到的一些布局，才能达到一些这种布局的样式。那现在的话，我只需要在古腾堡里潜逃。 了解，嗯。 然后就在想说，哎，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也在吐槽知乎， 嗯， 我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知乎用户了， 嗯 啊。当年他们还几十个人的时候，我也有幸去过他们办公室去参观，跟他们的创始人也有聊过。这时候就觉得，哎，很棒的一家公司，然后价值观也非常的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向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渐渐就发现说，商业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知乎，它现在其实并不那么的。至少是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就是知识沉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了， 嗯， 上面可能有用的，对我来说有用的信息可能连20%都没有了。 说到这个，其实我最近比较震惊的是、 嗯、 因为我一直以为就大家在调侃说就是知乎那个写出你刚编的人生经历啊什么那个 slogan 是大家开玩笑的嘛，然后我发现现在官方开始实践了，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包会员嘛， 嗯， 包会员可以看一些什么内容，然后有一天给我推送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 跟刑侦啊这种类型有关的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官方的回答，老实说看前面两段我没意识到这是一个编出来的，前面两段感觉还挺真实的，一个有人分享了一个案例，然后看了三段之后发现，哎，这好像是编的，再继续往下看之后发现，哎，要看完这个东西请包会员，可能我之前对知乎没有像你这么负面的一种情绪，但是看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也有点崩塌了。 反正就是基于这种就是负面的情绪对吧、 嗯、 让我就觉得说，哎，在知乎专栏上面在写东西，虽然我在知乎专栏上也没有写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嗯， 但是就反正让我觉得说，哎，这种环境这样平台你还在上面写东西就没意义， 嗯， 很浪费。然后同样的，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有见过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嗯， 虽然也没有多少订阅，虽然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时为什么不做了呢？也是因为说觉得微信公众号太他妈反人类了， 嗯，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前几天杰杰跟我说，哎，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公众号推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anyway.fm， 造成了这个 订阅数涨了一点， 哎，网易云上面订阅数可能稍微涨了一点，比平时要涨幅稍微多一点点，我就说，哎，那我去搜搜看， 搜不到， 根本没有渠道让你搜到。 你这个点吐槽了不对，说不定不是来自于我只是猜想，因为数据增长是从12点钟开始的嘛，然后有很多、 嗯、 其实很多公众号的习惯就是放在一天最快结束的时候23点几分开始发文章的嘛。 但是不管是不是嘛，对吧、 嗯、 我尝试的去用各种方式去搜索公众号的内容，其实都是非常无效的。 嗯 啊、你从外部的一些渠道去搜索，或者说我直接在微信它有一个叫看一看，对不对？ 对， 看一看的精选里面有一个搜索， 嗯， 搜索功能。用它看一看的精选里面的搜索去搜相关的关键字的话， 嗯，不过老实说，这可能也不全是公众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有个感觉啊，我这感觉可能也不定准。腾讯系在搜索方面的功能，它就是比较孱弱。比如说，当初知乎不是被被谁给投资了嘛？然后它所有的搜索引擎都打上了由那个搜狗提供什么。什么什么技术支持啊什么的嘛， 嗯， 但是你会发现从始至终他们的搜索真的是稀巴烂， 从这个竞争对手口里讲出来的东西呢大家也不要太当真，对不对？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就微信公众号本身它本身就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当时也没有继续下去，对吧、 嗯、 当然也有我自己性格上面的原因，我可能就觉得不好玩了就不做了。 嗯， 自己的个人网站呢，我其实像杰杰一样，虽然我从2016年之后我就不怎么更新了， 嗯， 但是呢这个域名我一直就留着， 嗯 啊，一直续着飞就一直留着。那最近的时候就啊、又因为疫情嘛，对吧，在家里、 嗯、 憋得难受， 嗯， 反正就觉得说要不就还是回到自己的网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面来，该干嘛干嘛。 不管现在各种平台它有些怎么火，有些可能怎么新潮， 比如说 Medium 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 嗯， 啊，我这个这句话的隐含的意思就是，我觉得现在 Medium 也越来越那个不行了，对吧？反正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尝试过哪些东西，多多少少，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像我自由的人来说，他还是希望有这么一块自留地是可以完全由你自己来把控的。 嗯， 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 嗯， 尤其你看最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被什么什么什么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平台本身的气质， 嗯， 它是带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吸引一部分的这种，就是对一部分人是有这种就是原生的吸引力的。 对，嗯， 刚才杰杰说的这个 Medium 也好，对吧？ 嗯， 或者说，很久之前非常火，但是现在越来越不火。然后因为没有了某些内容更加不火的这个 Tumblr 对吧， 嗯， 也好，他们本身都是有气质的。 嗯， 虽然 Tumblr 这么不火了，但其实在 Tumblr 上面还是有成千上万的跟艺术相关的， 嗯， 跟艺术相关的这些，你知道啊，你艺术是非常广阔的，对不对？跟艺术相关的这些 blog 在上面的， 嗯， 你依然还是能在上面发现非常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嗯， 而且 Tumblr 也好， Medium 也好，它也是平台商，对吧？相对来说，它对搜索引擎也是挺开放的。 嗯 啊， 嗯， 他们接入的还是一个广义的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里面呢，其实不是这样，就很没劲，对吧？ 对， 刚才在闲聊时候说到的，哎，我做这一行的时候，我认识的前100个同行，当时都是通过互相交换这个超链接建立联系的。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想当年2005年、2006年的 那段时间，国内根本就没有互联网啊，不要说互联网行业，对不对？国内根本就没有这个 GUI 设计师这样的 头衔，是吧？ 就这份工作根本就没有，你要怎么才能够找到你身边的同志呢？ ChinaUI.com， 哎，对，哎，没错，哎，没话说了。哎 ，ChinaUI，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题材，有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的话，挖坟可以挖一挖 ChinaUI。 我都已经想好嘉宾要请谁了。 郝小伟吗？ 哎，他现在在做什么？我好久没有在各种平台看到他。前面又那个无边无际扯了这么多啊，索性我也不打算收回来了。我想再提嘴我最近看的一个片子，那个片子真的是 番号是什么 SNIS748。 不是，我是让你念出这个哔哩哔哩上它的番号。 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啊，是在我们时报上面推荐过的。 嗯， 但是说实话在推上去的时刻我自己没看完，我只看了一个开头，隔了大概2天可以正式摸鱼的时候我才看完的。看完之后我比把它收录到时报的时候还兴奋，有好几个点吧。一个点是说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本身质量比较高，倒不是说它跟其他那些什么纪录片比，而是说它讲的是 Vue.js 和它的创始人的故事。 嗯， 这是一个讲前端框架的纪录片。 嗯， 本来的预期可能是一个非常 boring 非常技术核心向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但事实上它不是。当然我觉得可能由于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有个人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英语也非常的流利，所以说他来娓娓道来他的前后的个人经历，这个故事他的组织的非常好。当然我觉得这部片子制作方肯定是有他们的功劳的，所以这部片子你看着不会觉得无聊。然后从制作水平上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高的，不管是那些调色呀，还是说他在不同城市采访不同人时候拍的那些素材呀，就感觉是一部非常认真严肃并且有艺术气质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是我比较兴奋的一个点啊。然后第二个兴奋点是说由于他在最后片子结尾时候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他当时说，原文我不记得了，但复述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在做Vue 这个一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也经常的会非常开心的去看那个下载人数又有多少啦， GitHub 上面的 star 人数又有多少啦，他也会关注这些数字，但其实他最开心的时刻其实是在每次比如说参加线下活动呀，或者其他那些跟有其他人有见面的时候，人家会特地跑过来跟他说啊，你这个东西我感受到你的用心，然后我自己用的非常的开心，这个东西节约了我非常多的生命，然后他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 就这个感觉跟我以前在做主题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像，我以前节目里面提到过嘛。然后第三个兴奋的点是说他在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因为他是一个前端，国内的前端行业是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就是我多少也知道他之前的一些经历，但是可能没有听他亲口讲出来。在听他亲口讲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给我有一点启发的。他提到说他在加入 Google 是他自己第一份非常开心的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加入 Google 的契机是因为他之前经常喜欢在网上以开源的形式去做很多 side project 放在网上，然后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side project， 他当初把李昂偶像 David Lanham 和另外其他朋友一起合作的一个 app 名字叫 Claire， 当年也是 iOS 上非常火的一个 to do list， 极其火的一个 to do list。纪录片里面原话是说他基本上也是作为左滑右滑上滑下滑这种手势的 pioneer 先锋这样的一个形式，他当时非常的火嘛，因为视觉上非常的突出，我现在依然能够回想到当时那个主题嘛，就是一个从红到橙的这样的一个渐变，然后一个列表，然后背景是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跟你之前见过所有的 to do list 都不一样。 对，其实 拿放到今天都完全不过时，对吧？ 说穿了就是说它不能定义它过时不过时，因为这东西就这种表现形式它完完全全就是超出了这个时代，就感觉像是说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这样的感觉， 对吧？ 哎呀，到底是自己偶像的作品，对吧？ 其实啊，从我本人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它不是 David 典型的产品是吧？ 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符合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优秀的用户界面定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它又在非常多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呢给后面的一系列的产品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就是有深远意义的这种参考的东西， 是 就像杰杰说的，对吧？它整个界面它是用它默认的，虽然它可以换主题，它主题其实就是换配色嘛，对吧？ 对。 但它默认的主题都是一系列的那种饱和度非常高的这种颜色， 确实 然后史无前例的，它的这种简洁的这个界面里面呢，它全程去加上了一系列的这种音效，对应的音效， 这也不能叫史无前例吧？ 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整个操作的过程跟以前的界面不一样，你在操作过程的感受其实跟弹钢琴的感受是非常相似的。 好， 我们以前都开玩笑说，对吧？无论是设计师也好还是开发也好，就彰显自己个性的时候呢，你不是做 to do list 就是做一个日历，就是做一个 天气， 对吧？就是这些东西，但是 clear 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妖艳贱货。 总结的好，我又可以写到我们的首页的 quotes 里面了。 clear 就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妖艳贱货， 对吧？前段时间还在传说说 clear 2马上就要出了，对吧？当时很多人在推特上是非常期待的。 说回来啊，当时View 的创始人尤禹锡，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在 HTML5 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就是或者说你就是他就复刻了一个网页版的 Clear， 总体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他当时就凭借这套作品在他自己的你说他个人网站也好，个人的 portfolio 里面也好，就是他凭着这套作品他就进入了谷歌，包括他后面再去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作品 View 啊，几乎跳过了面试环节，直接人家说你来吧，就是这样的。这其实给我一个启发，虽然他讲述的这两个作品都已经是非常有一些年头了，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但确实让我回想起以前那个时代，就是当你网上抛出了很多那个招聘的 JD 的时候，收回来的邮件并不是清一色的一长串的一个长图，或者清一色的一个二十几兆的 PDF 的那些年代，而是它可以用纯文本就吸引你把这个人给叫过来的那个年代。 听姐姐刚才说的这样一段，这个就是介绍尤禹锡的经历，对吧？姐姐觉得很感慨，非常感同身受。我也一度就是沉浸在自己的过往的这个经历里面。曾几何时，我换工作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了。 什么感受？ 当年也是这样，对吧？可能说不会让我感受到是在面试，就是跟 网友见面， 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就你的某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感想 对吧，一些你的作品上面的某一些部分的这样互相之间去阐述自己的这些观点， 嗯，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哎，或许哎就去了，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这样的感觉离开我已经好久了，很怀念，就这种怎么说呢，嗯，我想把它概括为理想化的生活，或者说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体现。 嗯， 以前比如说我们做，无论是做设计还是 coding， 我们这一些人是有理想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些憧憬的，然后互相之间也是会惺惺相惜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被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嗯，你说商业也好，然后现实也好，去冲刷内心深处的这些理想。渐渐的可能也不是消失了，是缩起来了， 嗯， 平时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给其他人看到， 嗯， 我觉得也挺难受的，挺可悲的， 嗯 嗯，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在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非常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嗯，消费主义，大家都非常崇尚消费主义，大家也沉浸在消费主义里面，你的一言一行，你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东西都跟消费主义脱不了关系，你仿佛就是为了赚钱买东西然后开心一下，继续赚钱买东西开心一下，这样的一个循环而存在的， 嗯 啊，大家崇尚的东西，大家立为标杆的东西，其实或许啊，你把这个视角稍微往后靠一靠，然后冷静一下，或许都没有，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嗯， 恰恰是那些现在你不太敢跟别人阐述的，然后缩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以前心里面的这种理想化的这些东西，它才是有价值的。但是现在越来越难看到了，所以这或许也是，这是我的猜测，或许也是杰杰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 嗯， 乃至是说像我们以前看迪特拉姆斯的纪录片， 嗯， 像我们以前看，反正就这种类型的，甚至说比如以前我们看这个Helvetica 的纪录片 啊，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说到这拉姆斯那个，就有个细节我之前没注意到， 哎， 我那天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 哎， 就是他那个拉姆斯后来后半部分，他不是给他自己做了一个展吗？ 嗯， 是给他自己还是给博朗产品做了一个展？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给他画了一个区域，给他做了一个展，然后他去看这个展厅布置的时候，嗯，又去看了这个展周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展品吧， 嗯， 然后他就指着一堵墙说：“这些就是垃圾，然后这些就是这不是好的设计。”然后画面的正中央就是 Mark Newson 那个圆圆的椅子， 哦，我看到了，就那个铆钉的椅子嘛。 啊，对，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个，然后看到这个有笑死了，他很坏，他故意的，我觉得。 说到这个 Mark Newson 对吧， 嗯， 挺喜欢 Mark Newson 的，但是呢我不喜欢他跟 Jonathan Ive 一起做的东西，最不喜欢的就是他跟 Jonathan Ive 一起合作做的那个莱卡的限量版的相机， 那个其实喜欢的人挺多的， 完全不具备实用性、 啊，人家就是限量一台的，要注重什么实用性啊？ 话是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莱卡是莱卡， 啊， 莱卡的品牌价值在什么地方， 嗯， 莱卡能成为现在这种奢侈品一般的这个摄影的设备，它的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就在于说它的相机是非常实用的。 先让我们那个来个间括号 break 分号间括号跳出这个话题，再 break 分号间括号跳出话题的那个话题，回到我们的主线上啊。 你可以在 X 轴上面放一个这样的。 今天讨论很多感性的一些内容啊，对于大家更有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我还是想说一些的吧。虽然我前面感觉就是倚老卖老啊，或者说用什么词也好，就是说什么怀念以前啊，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时代还是个好时代，就是 那当然对吧， 嗯， 能听播客就是个好时代，嗯， 只要你有这个意愿，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现在 甚至有更多的工具来给你去用的。 现在学习的这个途径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 啊， 应该是节前了，我们听众群有个朋友，他其实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私信在沟通嘛，其实好像很少有听众 这么直接来跟我们聊，直接说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老实说，我是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些沟通的，因为我觉得能够明显看到他在学这个过程，我觉得哎，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 嗯嗯。 而且我也看了，最后我也看了他那个成品，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虽然一开始他可能是想要去抄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后的过程，我相信他自己是挺开心的。包括最近看到了其他很多的一些人利用，比如说 Webflow 来去做个人的网站啊什么的， 嗯， 他已经预知了很多的效果啊什么的之类的嘛。整体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对设计师的要求确实肯定是会越来越复合、越来越全面的，还是会有很多人关注个人网站这个事情的。我相信它的时代还是会到来的， 嗯， 尤其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像 Leon 开始重新写 blog 之外，对吧？我看很多人都在重启自己的个人的，你说网站也好，博客也好，大家又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还是一件好事情。 早说到就是会员群里面有朋友会直接来找你探讨一些具体的一些，比如说设计上面的问题，或者说工程上面的问题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趁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一说，就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的。 对，我觉得怎么说，就其实我们两个人一直都说我们是什么老司机，对吧？里面涵盖的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司机，不管是设计还是网页代码，我觉得我都是比不过非常多的人，但我觉得当中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你让我们在某一些环节、某一些层面去归纳总结一系列的成体系化的东西去教你 啊，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勉为其难的。 对，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啊。但是呢我们两个人毕竟，对吧，两只老甲鱼干了这么多时间了， 老甲鱼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未必熟，但是我们可能有所接触，或许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 嗯，这有点像广告了。 本来就是广告嘛，对吧？只要299。 349好吧。 哦，对对对，只要349。 业务 前面的剪掉。 上一次那个讲个人网站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基础知识嘛，什么域名啊、服务器啊，对吧？ 嗯。 然后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说你现在是不是要做这个个人网站。老师我们当时的看法都是说，这东西你量力而为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拉倒呗，对吧？反正有很多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但老师说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自留地还是要有的，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折腾、能够发挥你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在。 对。然后顺着这个杰杰的这句话，对吧，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的呢？那我举个例子，对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看简历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至少有70%的，至少是投到我这边来的简历啊，70%的这个朋友，你们作品集里面罗列出来的这个项目或者产品的类型， 嗯， 是电商类产品。我说电商类产品你懂吗？ 嗯， 对吧，无非就是layout 就是那个样子， 嗯， 对吧？然后大家展示你这个 portfolio 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这个方式呢，也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有些时候呢，我就不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强调你罗列了一套完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系统内用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你的这个配色的系统， 嗯， 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 UI 的这个 components 的， 嗯， 就我不知道你放在这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对吧？然后 这个很多人都吐槽，就花了一整页，列了 Helvetica New 的52个字， 结果我发现说你这个平台他妈的是 Android 的， 人家土豪在 Android 上买了 Helvetica New 不行啊？ 那个还 Helvetica 对吧？我看到很多是平方 SC 啊，好吧， 电商类的产品放来放去就是这些。 嗯， 我看什么呢？看到的第一份作品集里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可能还会稍微仔细的看一看。 嗯。 一份一份一份一份都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人都会疲劳的，对吧？ 嗯， 或许你是对你的这个作品集是有所期许的，但是我感受不到。嗯，然后网站，个人网站，无论怎么说，个人网站这个载体本身它也是你的作品。 嗯， 它至少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又能够体现一些你作为设计师的一些 巧心思。 哎，对，无论是外延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它总之是会给你带来一些额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带给这个观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在线的 portfolio， 或者说你的网站、你的博客的这个人会有一些 额外的东西，额外的东西或许就是惊喜，对吧？ 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哎，我要换一个语气念。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经常访问我们的安妮微时报，访问地址就是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CSS 和控制 SVG 的颜色了，对吧？ 这个一直可以，但问题是它必须要把这个 SVG 的代码，你不能以外部文件的形式来调用， 哦， 就必须写在 HTML 里面本身的，这样你才能换。 做动画也是这样的，对吧？ 动画不一定，动画有两种，动画你可以 SVG 里面的东西用 CSS 来写动画，这样的话就是同样也要把这个 SVG 全部嵌在这个 HTML 里面的，但还有一种动画是 SVG 自己专有的格式的动画。那个动画是你不管放在哪边， 那哪种是可以带交互的？ 其实都可以带交互， 都可以啊， 但是 CSS 交互更好控制，肯定是 CSS 那个更好控制，它等于是原生的嘛，因为 SVG 它本身的结构它就是 HTML 的一部分，可以这么理解。 好，下一次聊。 好。 拜。